片段。

迟延，又是从听罢领旨，那般怠慢不多一时，准备起船。越王说从此后杨高梅就一改面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，单色飘影我的心一干，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耳眠，又是从不见心中一 起来到窗前听

云